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环保和废旧物资回收及再利用一直都是青少年热衷了解和参与的话题。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张子晨、张家征、管一池和朱俊奇走进华新环保，了解废旧金属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以及如何回收利用这些金属垃圾产生更多能源，请听报道。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请问您知不知道那些电子垃圾中的有毒物质，比如氟利昂，最后都被如何处理？ 如果说像冰箱里的氟利昂的话，我们是要做一个储存，然后交给这个正规的处理氟利昂的这种企业，然后他们会定期然后进行一个回收处理。那像这些有毒有害物的这一种载体的话，我们也是交给下游企业，然后就是正规的哈，然后去做这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处理的。因为我们现在总部这边的话只是做这个物理的拆解，然后不涉及任何的化学方面这样一个情况。 你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让您想去来做这个环保这个工作呢？就是您为什么想做这个工作？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吧，就是问到我心坎里去了哈。其实呀，就是我想跟你简单的讲一个我的小故事哈。我呢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孩子，然后我很想得到老师的夸奖，但是呢我学习又不好，所以说得不到老师很好的夸奖。但是有一次哈，我看到我一个同学，然后就是他放学的时候在垃圾堆上捡了一个铁哨，就是那种口哨，交给了老师。第二天老师竟然夸奖了他，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哇，是不是我要交给老师东西，老师就可以夸奖我。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幼儿园，然后我就开始放了学之后我就去那个垃圾山上开始捡我认为到的，就是我捡到东西之后交给老师，老师可以夸奖我的，有一个一毛钱，还有一个玻璃球。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想啊，其实很小，想法还不是很成熟，然后我在想会不会就是这些东西被我捡回来之后除了交给老师，然后我还可以做别的东西可以用吗？那慢慢的哈就可以就是也是接触到的东西比较多了，所以说就开始心里面对环保有一点点的认识，但是那个时候不叫环保哈，就是垃圾的一个区分。那个时候就一点点意识，那慢慢的呢就是学习到了，就开始学校有教育，就是说环保这一块就是慢慢的步入到了环保这个行列。再接着就是和你们同样一个专业之后，会发现其实自己的身上的光环点还是很多的，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自己的表达，可以就是感染我身边的更多的人去做一项就是真正的就是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就选择了环保这个行业。那来到北京之后就是也是很想啊来到一个环保企业，所以也就选择了我们华新，然后在这里面去做这个环保。但是做环保啊，你会发现做一次环保你就会想做第二次第三次，因为这是一个有信念的东西。当你真正的看到有些垃圾在那个垃圾筐里不分类的时候，你真的会就是很想有那种很强烈的意志一定要把它进行一个分类，所以说就是环保的一种信念感，还有一种就是内心一种非常充实的一种自信感，促使我慢慢的去做环保这一行。 阿姨您好，今天我想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垃圾分类的时候，它不是会有一级、二级，会有很多级的分类。那么这些分出来的东西，最后它去哪儿了？ 其实它就是去到了一些正规的下游企业， 然后像塑料我们就交给了塑料企业，像铜铝的我们就交给了铜铝企业，像这个铁的那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把它交给了这个回收铁的正规企业去做一个就是再回收利用这样一个情况。 在展览过程中我看到厂里面有很多很大的设施，很大的仪器，而且他们的造价一定很贵，而这些仪器最后在回收的时候，在拆分的时候却都成了一些别的一些不是正用的一些物质，所以说这是不是亏本了呢？ 其实在我们华信就是在几年前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那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才有所缓和，所以说哈，就是积累的多了，然后处理的多了，自然而然，然后这一个价钱也就慢慢的就上去了。 您好，我就想问一下您，最近公司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科学的产品以及专利什么的？ 这个专利我们是有近20多项啊，都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那像现在最新的产品的话，我们是放到了内蒙古子公司那边去做，比如说我们在2019年即将建成的这个微废铁埋场，还有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贵金属提取，现在都在子公司这边啊。现在总部的话呢还没有什么是很好的一个项目了。 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未来星或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烧饼属于呢大众面食，品种颇多，比如说有传统的烧饼、芝麻烧饼、油酥烧饼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位北京的烧饼大师冯师傅。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50多年来，62岁的冯怀深师傅一直和面打交道，直到20世纪的70年代末，他每天要做的烧饼的数量呢达到了3000个。 For over 5 decades， 60年哈，那么这个10年我们讲过哈，没有用这个 10 years， 而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这个十年，叫 decade，D-E-C-A-D-E For over 5 decades， 62-year-old 冯怀深 has been 后面打交道哈，哎，这个词啊很好玩， Play with 不要翻译成玩了哈，玩这个面粉，而是说呢和什么什么打交道哈。 Play with flour， F-L-O-U-R flour。20世纪70年代末哈， by the end of 1970s, he was making around 3,000 烧饼 each day.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烧饼啊用的汉语拼，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英文哈来翻译这个烧饼，它是呢 sesame seed cake, sesame seed cake。那么前面呢是这个芝麻这个词哈， S-E-S-A-M-E, sesame, 后面加一个 seed,S-E-E-D 合在一起呢是一个芝麻饼。那么在早些年啊，很有可能很多北京人都尝过冯师傅啊做的烧饼。 In those early years of preparing the snack, it is a fair bet 表示一个猜测哈，很有可能是一个准确的一个猜测， that a great number of city people would have tasted his 烧饼 at one time or another。北京城哈，很多的这个人用的是 a great number 大量的一个人数 of the city's resident 用的是这个居民 have tasted 品尝过冯师傅呢做的这个烧饼。如今尽管很容易买到烧饼，但是很难找到和冯师傅一样品质的烧饼哈。 In these days, however, well, it is easier to find someone selling 烧饼。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the same quality as 冯's 烧饼。冯师傅的烧饼啊，每一个哈看上去呢都是哈一模一样，因为每一个烧饼的直径啊都有7厘米，重量80克，里面有18层。那么在如今遍布全城的烧饼摊中，实属罕见。Each one look exactly the same, a diameter of 7 centimeters. 那么用了一个直径哈，是一个几何的哈这么一个术语哈 ，diameter 哈，大家在学数学的时候会学一个圆儿哈，那么它有一个直径，英文是 diameter of 7 centimeters, weighing 80 grams. 重量呢是80克 and fill with more than 18 layers， 每一个烧饼里面都有18层、啊、看看用一个词叫 layer L-A-Y-E-R 18 layers， 前面用的这个动词呢是 filled with， filled with 里面呢充满了18层，后面有一个词叫 a rarity among 烧饼 vendor scattered around the city， 实属罕见哈。如何来翻译呢？有一个英文词叫 rarity， 我们知道这个 rare R-A-R-E 哈，它表示少的哈，几乎没有的意思，但是它的词性呢是一个形容词，今天我们要把这个 rare 变成它的名词的形式，后面把这个 E 去掉加 I-T-Y rarity rarity R-A R-I-T-Y rarity among shopping vendors scattered around the city、啊、又出现 scatter 这个词、啊、遍布全城的意思，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啊、冯师傅的烧饼呢不受大家的欢迎，现在呢我们很难买到，而是说呢如果做到跟冯师傅一模一样的烧饼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学习，那么现在呢很少有人愿意付出这么多的辛苦。It's not because my shopping is not tasty anymore, but because, 但是呢因为 it takes a lot of work to learn and practice. 因为冯师傅的烧饼呢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哈，同时啊很多人现在呢不愿意付出这么多的辛苦。Few people want to make that effort. 哎，前面用的是 few people 哈，不是 a few， 表示几乎没有人愿意呢跟冯师傅一样去做呢高品质的烧饼了。那么冯师傅呢申请哈将北京传统的烧饼技艺呢列入到北京市房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去年获得了批准。Apply for 好，我们申请看一下传统的烧饼技艺 The traditional Beijing 烧饼 skill 哈，用的是这个 skill 这个词哈，一个技能 skill to be 列入到什么名单当中哈。那么这个词我们在很早几期哈讲到一些历史传承的时候呢学到这个词了哈，大家想一想列入到什么什么当中啊，一个名单当中哈，那么用这个词叫 list L-I-S-T list， 那么被列入非遗的一个名录当中 as a part of 叫 intangible 哈，非物质的一个文化遗产的名录哈，我们讲过这个词 intangibleI-N-T-A-N-G-I-B-L-E 表示这个东西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哈 intangible， 后面加一个 cultural 哈，我们讲过，然后叫 heritage 遗产，合到一起呢是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申请的这个地方呢是北京房山区啊，北京房山 district， 同时呢去年获得了批准， it was approved last year。 接下来呢冯师傅说到为什么说他把这个传统的烧饼技艺呢列入到一个非遗的这个名单当中，原因非常简单，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烧饼的各式各样哈，这个形状啊也不同，但是呢有一个问题，里面这个层数啊特别的少，因此啊他想呢制定一个标准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烧饼。 You can find 烧饼 in different sizes and with only few layers 啊，里面呢这个层数啊很少， But I want to set a standard to show people what real 烧饼 is。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冯师傅哈，他学习烧饼的一个历史哈。在1975年，冯师傅啊被分配到了隆福寺哈小吃店当学徒。那么他在烧饼大师王福玉手下工作。后来王师傅呢带领着冯师傅哈走上了烧饼的成名之路。冯 was assigned to 隆福寺哈 snack shop。好，那么分配这个词 A-S-S-I-G-N assigned to 被分配到了 assigned to 隆福寺 snack shop as apprentice 做一个学徒哈，看看学徒这个词 apprentice A-P-P-R-E-N-T-I-C apprentice 徒弟学徒。 In 1975 he worked under 王福玉 a shopping master， 王师傅呢是当时的一个 shopping 的 master 一个大师， who led him on his path to shopping fame， 他呢领着冯师傅呢走上了烧饼成名之路。但一开始啊冯师傅啊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的大多数的同学都分配到了工厂工作，他认为啊在餐饮业工作呢得不到大家的尊重。At first, Feng did not like his job. Most of his classmates were given a job in factory, and he thought working in catering would not earn him much respect. 他认为啊，在餐饮业工作哈，这里面这个餐饮业用的是catering, C-A-T-E-R-I-N-G,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cater, 动词呢表示服务，加上 ing 呢表示服务业哈，行业餐饮业， in catering would not earn him much respect, 不会呢给冯师傅呢带来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好，那么一开始啊，冯师傅啊认为做烧饼啊是没有出息的，但后来他的的确确呢在烧饼啊这个领域呢啊成为了大师。那么明天我们继续聊冯师傅在做烧饼的时候呢有哪些诀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For over five decades, 62-year-old 冯怀生 has been playing with flour. By the end of the 1970s, he was making around 3,000 shopping each day. In those early years of preparing the snack, it is fair bet that a great number of city residents would have tasted his shopping at one time or another. These days, however, well, it is easier to find someone selling shopping.It i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the same quality as Feng's shopping. Each one looks exactly the same, a diameter of 7 centimeters, weighing 80 grams, and filled with more than 18 layers, a rarity among shopping vendors scattered around the city. It is not because my shopping is not tasty anymore, but because it takes a lot of work.Because it takes a lot of work to learn and practice. Few people want to make the efforts, says Feng. Feng applied for the traditional Beijing shopping skill to be listed as a par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Beijing Fengshan District. It was approved last year. You can find shopping in different sizes and with only few layers, but I want to set a standard to show people what real shopping is.Feng says. Feng was assigned to Longfu Si Snack Shop as an apprentice in 1975. He works under Wang Fuyu, a shopping master who led him on the path to shopping fame. At first, Feng did not like his job. Most of his classmates were given jobs in factories, and he thought working in catering would not earn him much respect.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那么今天的故事是《永远爱你》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Love，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本关于爱的故事书。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ove You Forever."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永远爱你》。But at night time, when that teenager was asleep, the mother opened the door to his room, crawled across the floor, and looked up over the side of the bed. If he was really asleep, she picked up that great big boy and rocked him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While she rocked him, she sang,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you'll be. 但是到了晚上，当少年睡着的时候，妈妈会轻轻地推开房门，悄悄地走到他的床边，看他是不是睡着了，然后把这个大男孩搂在怀里，轻轻地摇着，摇啊，摇啊。摇啊，然后温柔地唱着，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只要我活在世上，你就永远是我的宝贝。 That teenager grew, he grew, and he grew, and he grew. He grew until he was a grown-up man. He left ho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